介意，因为他只想有疫苗。科学界普遍预料最快出年才有广泛使用的疫苗。对于自己较科学家乐观，特朗普表示只是讲出想讲的话。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8点，跌984点，总成交金额863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1.8，系跌15.2；阿里巴巴189.3，跌7.7；友邦保险68.2，跌3.75；中国平安77.5，跌2.2；中国移动60.8，跌1.7；汇丰控股38.7，跌1.55；盈富基金23.8，跌9.5；美团点评100.8，跌3元；建设银行6.09，跌2.3；FIE 南方恒指7.93，升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662，瑞士法郎8.046，澳元4.962，加元5.49，新西兰元4.683。欧元8.4827，每百元兑港元7.2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24。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92美元，卖出1,70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在浪翠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丁九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浪翠园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丁九。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在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事故，仲是处理当中的。咁而家咧中慢线就仍然是受到阻碍，塞到去大埔道附近啦。龙翔道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中慢线受阻，龙尾近大埔道。反方向去荃湾咧都是多车嘅，龙尾喺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要忍耐一下，或者睇下可唔可以暂时改路行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的。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碧街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Before You Go. Monkey Business, Asher Voice. I sing a song for th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is Magic. 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r mug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阿爸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打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转悠，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曲得难接受。当吹至根斑狗伸出我乖乖的手给你喽。搂搂搂到爆，被搂搂见搂搂到爆，否释那隻魔咒。搂搂搂到爆，差点将 keyboard 打穿先可分一旧。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酬金分个手罢了，何用每夜给困扰？写写 comment 太热，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政治当惯老板 fans， 不敢去写告别词。搂搂搂到爆，被搂搂见搂搂到爆，想摆脱这魔咒。得得好，搂搂搂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免争拗。其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当写句诗。奴隶太痴，继续不失或更轻易，全是我反思。 下昼嘅3:13，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刚刚喺一个钟头前新收到佢呢首嘅派台嘅作品啦，自己嘅份参与作曲同埋填词嘅部分。 听朝起身要等他起身，再折旧。 今名字叫做梁超峰，新歌歌名日明。首先，超峰的歌就是讲做了女人的奴隶很多年，但是只能够上网发泄一下。 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可能讲你做咗呢个社会嘅奴隶好多年啦，你又可以点样自处咧？ 有若无，若有若无，你手中最好的最好，冲动太饱，搏一搏到轮廓，搏到更好，对的错的美的丑的烂的笑。你只足够心身也好，大病或是感冒，低位也好，勤劳有回报。可惜未博 变咗呢个荒诞嘅世界，呢首歌可能讲紧就系一啲人选择做沉默嘅一群，目无表情，面无反应，达至一个人唔似人嘅状态。佢嘅名字叫做 II， 新嘅派台作品《若有若无》，要揾翻做人嗰种实在感。跟住呢位歌手选择嘅方法就系艺术。 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绝对的渴望。

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仍潮浪汽水。 重要佢想返到佢身边嘅时候，呢首歌可能係对你一个当头棒喝。张敬轩酷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名於去年6月12日參與金鐘示威的男子在區域法院成一項暴動罪，成為反修例事件中首位承認暴動罪的示威者。法官聽取辯方求情之後，押後至今個月15日判刑。21歲被告報稱任職救生員，控罪指他當時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公眾入口外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被告承认向警方防线投掷头盔、雪糕筒和雨伞等的杂物。大部分的示威者在警方使用催泪烟驱散之后离开现场，但被告仍然留低，并且多次向警方投掷雨伞等的杂物，最后被警方制服在地上，以非法集结罪拘捕。辩方求情时表示，被告没案底，形容他是有梦想的年轻人。当日他原本希望参与合法集会表达政治诉求，被捕之后明白无论想表达任何意见都不能够诉诸暴力，希望认罪能够为其他年轻人建立良好榜样。辩方又说，被告当日情绪高涨先至向警方投掷杂物，并非蓄意伤人或者损害公共财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今日公共服务分阶段恢复，情况大致畅顺，但会保持高度警觉，防感染措施会继续实施，包括进入政府大楼时探热， 政府部门内有合适个人装备，减少多人会议，增加视像会议等。提供服务时亦都避免多人聚集，所以部分的服务会透过预约安排进行。聂德权表示，绝大部分的公务员已经返回办公室，但因为部分工作仍有卫生风险，需要观望，未必几星期之内可以恢复。限聚令、食肆限制和停业令等的限制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将会星期四届满。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表示，食肆每张台的人数限制应该全面放宽，不应再规定每张台只能够坐特定的人数。他又说，星期日是母亲节，如果一家人多名成员要分台吃饭是很可惜。他又说，不同食肆的空间大小不同，每张台要相隔一碟五米的限制都应该放宽。至于为客人探热和提供酒精搓手液的措施应该继续。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表示，被要求停业的十一类场所现时都处于水深火热，希望在限制措施届满之后，政府让这些场所尽快复业，尤其健身中心和美容院。日本的紧急事态令延长至本月底，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村康廉在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施的紧急事态令原定后日届满，政府决定延长三个几星期至今个月31日，适用对象包括所有都道府县。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昨日听取专家意见之后作出今次的决定，希望继续限制人与人的接触，防止病毒传播，以免医疗系统崩溃。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3点，跌1008点，总成交金额934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1.4跌15.4，阿里巴巴189.2跌7.8，友邦保险68.3跌3.65，中国平安77.8跌1.9，中国移动60.45跌2元，汇丰控股38.7跌1.55，美团点评18.7跌3.1，建设银行6.06系跌2.5，盈富基金23.75跌1元，FIE南方恒指7.9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8，瑞士法郎0.963，加元1.412，人民币7.064。英镑兑美元1.245，欧元兑美元1.094，澳元兑美元0.64，新西兰元兑美元0.604。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45美元，卖出170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喺浪翠园对开嘅快线有意外，而家塞到去丁九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浪翠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啊，塞到去丁九附近。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咧就有汽车翻侧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仍然系挤塞嘅。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去到苏屋村。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附近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在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来往方向都多车，尤其是是去观塘那边塞到去苏屋村的。咁啊，揸车的朋友睇下可唔可以尽量改路行啦。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电信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是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的。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都挺繁忙的。龙尾去到 寿山村道附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一带，而家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联合道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中六盟同事的同学，我是张 Sir， 中学老师，祝各位考试顺顺利利，路路畅通，记住要注意饮食，作息正时，身体健康啊，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嘅骚动音乐请嚟嘅系一位 DJ 啊 ，DJ King， 嗨，你好啊 ，Hi 你好啊， 你好，系啦， 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系啊，咁啊，因为而家你又有你嘅， 我听到你嘅声， 系啊。喂，但系咧又唔好咁讲啦，因为咧我 keep 住咧都听到你嘅作品嘅。嗱，虽然你而家就最新派咗一首真系自己 solo 啦，咁就 featuring 嘅又系呢位系圣 Crossway 呢位 MC 啦，嘅叫进击的生命啦。但系其实由你开始以 DJ King 嘅身份去到即系打碟啦，做 remix 嘅时候咧，一路你其实都 keep 住有好多合作单位嘅。颜卓玲啦，跟住譬如系林家谦啦，跟住甚至去到宇多田光啦等等呢啲好多唔同嘅单位嘅，其实都。 哇，多谢你又全部听 啊！佢成个 journey so far 你觉得系点啊？因为真系自己好喜爱嘅 EDM 啦，咁然之后真系好喜爱嘅 DJing 啦，咁然之后真系可以将佢视为自己一个，我 solo 嘅音乐嘅方向啦 ，show 翻个过程 enjoy 嘛 ，enjoy 啊，因为自己中意啊嘛，咁所以就唔会攰咯。 系，之前嗰几年都攰啦， 攰啲啦， 攰啲啦， 攰啲咯，系啦， 系， 唔系我讲下呢两年做咩啦，因为我呢两年都真系，即系大家都见唔到我，都唔知道我做紧啲咩。咁其实我就系学紧点样去做一个出色嘅 mixing engineer 啦。 哦， 咁因为首歌就系广东话啦，咁所以咧，即系唔知道要揾边个去 mixing， 因为之前揾一啲其他嘅 engineer 去 mixing 嘅时候咧，即系本地嘅，咁但系佢又唔系听得好多呢啲歌啦，咁佢就变相佢哋唔系好。在行 mixing 呢样嘢啦，咁我有諗过搵外国嘅人啦，咁但係外国嘅人又唔係好識聽广东话啦，咁可能佢有啲字呀，可能佢剪咗头都唔知嘅佢自己，咁所以我觉得不如都係自己做返啦，咁最后我就自己又唔識，咁但係又要夹硬學囉，咁所以一學就學咗两年，咁咁呢两年嘅成果就系第一首歌就系进击的生命啦，系啦，就作为一个见面礼咁话俾大家听，哦 ，DJ King 就咁噶啦，系啦，咁、 okay. 都好复杂嘅，因为都即系十粒掣变咗一千粒掣，咁好多嘢都真系要从头去认识，咁到而家我觉得，咦 ，mixing 咁好玩嘅，跟住上瘾，之后就好中意做歌啦。 Okay. 喂，但我同埋我想知啦，除咗系喺mixing 嘅 engineering 上面不断去到尝试啦，去学啦咁样，咁而家多咗 DJ 呢个身份啦，咁可能个演出场地就会唔同啦嘛，即系先前你开 concert， 你系一个歌手嘅身份，同 DJ 嘅身份系两样嘢嚟噶嘛，会唔会带到你去一啲新啲嘅舞台咧？又 绝对有啊，就系、是、我平时唔会去 club 度表演啦，咁我而家可以去 club 度表演啦， 咁又有啲唔同嘅 EDM party 我又可以过去。而嗰啲地方嘅舞台呢真係唔比演唱会差嘅。 当然啦。 即係嗰样嘢係好鬼澎湃，咁你成日去你都知㗎啦。係囉。咁嗰样嘢就係一个非常之大嘅喜悦啦。因为我可以喺一啲我好鍾意嘅台嗰度。打碟啦，咁但係基于我係歌手嘅身份呢，咁其实我都要唱下所以我就做咗啲歌俾自己唱，咁其他呢就帮人哋去做下 remix 啊，或者帮人哋編下曲啊，跟住做一啲其他嘅歌囉。 係啦 ,ok, 係啦，因为其实真係另一种 art form 嚟嘅，即係当你譬如你真係 DJ 嘅时候，你可能你喺后面个 video wall 你同边啲人合作做一个点样嘅效果，点样 lead 到成个场嘅观众一起可以开心跳嘅咁样，即係两种嘅。 而嗰样嘢就係你要去因为 DJ 多数咁佢唔係唱歌嘅时候咁佢做緊啲咩呢，咁佢係咪淨係喺台上跳舞呢，咁其实佢係有做好多功夫嘅，即係例如點樣編排啲歌啊，點樣去带个成个气氛起嚟啊，咁呢啲就係一个 DJ 要考虑嘅嘢，其实就算係 even 係电台 DJ 其实都要考虑呢样嘢嘅。咁我觉得其实都似嘅，即係其实都系一样嘢嚟嘅，就係、其实我做緊我个节目嘅时候，咁我都喺度諗啊几时踢歌啊几时咩、其实都系一样㗎啫，即係只不过将踢歌嘅嘢喺个 DJ 台度变咗 put your hands up, 即係啦变咗啲其他嘅嘢，咁系好似嘅，係啦。Change things. 我想知啦，因为今次咧系写俾自己去到唱啦，《进击的生命》啦。咁做呢首歌，我 picture 到系咪都几难嘅咧？要将呢一种嘅曲式，但系加入广东歌，仲要有唱，又有打碟嘅部分，咁样样，即系佢又唔系纯粹一首跳舞歌，唔可以咁样形容噶嘛？其实都 咁佢同跳舞歌其实有即系有少少分别嘅，就系可能跳舞歌真系冇咁行嘅啲嘢，系啦。咁你要做到咁行呢，其实都要有少少功夫去 mixing 先做到嘅，同埋你揀嘅聲啦，揀啲乜嘢啦，而嗰样嘢就係要考虑得非常之周全囉。咁呢首歌呢做嘅时候呢，其实我唔想做到好似得阵面係 EDM、即係大家可能係收音机聽呢就会觉得过到嘅，所有嘢都係啊係咁啦，咁但係其实你聽真啲就係、你要有埋 submover 啦，有啲中音嘢啦，咁你聽嘅時候你先會完全享受到嗰首歌，而我就係真係好想做到首歌係粉嘅，即係唔係得陣面係 EDM 咁囉。咁而要做到粉嘅時候呢，嘩嗰樣嘢就係最難嘅。咁而嗰樣嘢呢係需要好多嘅 mixing 嘅工序啦，又要 compressor 啲鼓啦，跟住又要 sidechain 啲樂器啊，啲咩啊，俾啲咩出啊，俾啲乜嘢收埋，即係嗰啲好多嘢去組成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 effect 咧，令到你成首歌咧係好清楚，有乜嘢都聽到，跟住咧有份。係因為可能你mixing 一首Candle Mock 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工序又冇咁多嘅，即係可能大家最緊要係嗰個人聲要唱得好好，跟住咧樂器咧可能就偏厚少少，所有嘢咁咯。咁呢樣嘢又冇借鑑喎，其實我只能係聽下外國嘅 EDM， 跟住睇下我做嗰首歌嘅 level 啱唔啱，即係係唔係一樣都係咁粉。雖然冇做到外國 即係暫時嘅功力仲未做到好似外國嗰啲咁勁啦。咁但係我相信咧，慢慢咁樣揣摩，慢慢咁樣做咧、嗯，就會有我自己嘅 style 咯。 哦 ，OK， 同埋我覺得起碼喺嗰個題材上面咧，已經係有你一種嘅 character 喺中間咯。因為你 EDM 咁可能有啲人會唱 party 啊、唱情歌啊，諸如此類啦咁樣。你又反而咧就邀請阿梁柏堅合作，你就咧就係、是、填咗都係你喜歡噶啦 ，New Age 啲嘅題材嘅咁樣。 即係我覺得梁柏堅佢寫嗰份詞簡單得嚟，有啲深度。 嗯。 即系佢表达嘅嘢，佢可能选择嘅字眼系比较容易明白嘅。 嗯， 咁跟住佢嘅带出嘢嘅意思咧，有深度嘅。 系， 咁我觉得 EDM 咧又真系特别系啲曲啊啲位咧，其实系要易记嘅。 系， 但系又唔可以太低能噶嘛，即系唔可以一二三咁四五六咁咯。即系唔可以举，即系你唔可以讲举起双手噶嘛。可以嘅，但系一句咯。即系你唔可以成晚都咁咯。咁啲人就好似听紧一首好冇营养嘅歌咁咯。咁但系其实外国系咁咯。嘅外国好多冇营养嘅歌咁。咁所以我其实我又真系唔系太执着个题材嘅。即系我会执着啲音乐多啲嘅，但系冇计，因为香港即系大家都系中意去抡词啊。 系啊。 我又唔可以特登去改变大家嘅习惯，因为咁样我觉得又唔系咁好，因为点解要改变佢哋呢、嗯、反而我不如就将一啲Candle Pop 嘅旋律寫入去 EDM 度啦，我唔寫外國旋律， yeah. 我就係寫 Candle Pop 旋律。咁、 嗯、 你哋聽嘅時候咧，就會好熟悉呢種旋律，咁、 啊、 就唔會覺得，哎，點解好似一首外國歌？咁但係我又唔係好記到啲 melody 喎，因為我唔係聽慣呢款嘢嘅咁。咁呢個就可以，呢個係我考慮之中嚟嘅。 但我想知咧，因為同你 featuring 嘅咧，今次有位 MC 嘅，就係、是、姓 Crossfade 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係佢嘅 background 啊？你點樣認識㗎？你同佢其實 係？係，其實佢係一個香港 rapper 嚟嘅，咁佢菲律賓籍啦。我有上網聽佢啲嘢嘅。咁我無意中聽到，喂！佢首先佢個通啦，就都幾外國嘅、 嗯， 即係嗰個英文發音。咁我又覺得，難得喎、啊。咁其實我又想有少少嘅外國嘅感覺啦。咁、 嗯、 所以我就揾咗佢咯。而最後佢即係我俾佢自己創作啦。咁佢寫一首詞。咁佢即係你當係 indie 界啦，其實都好出名噶啦。 嗯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in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Omega and Fat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 in it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Three, enslave what you seek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loo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rehab, the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All your hands up. Yeah. 偏大声唤到安宁，这刻只给我几秒来后 而家有第一首啦，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好似就係你可能开 show 嘅时候进场啦，咁係一个好 grand 嘅 introduction 嚟嘅呢一首嘅作品《进击的生命》。咁嚟緊陆陆续续系咪都系一定朝住 EDM 㗎啦，咁会唔会系适合唔同类型嘅 tempo 嘅嘢，唔同类型 feel 嘅嘢，定系点呢？我哋可以有啲咩期待呢？ OK， 其实 EDM 都仲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嘅。 係啊。 係啦，咁只不过系一个统称嚟嘅啫。咁我会做好多唔同 style 嘅 EDM 囉。即系有啲系好爆嘅，咁有啲可能就係好 chill 嘅，係啦，但係都係圍繞住 EDM 嘅。我想做到可以開一場 show 咁多嘅歌啊，咁就可以連住一齊打落去，大家就會知道，咦，原來呢啲歌分開聽係咁，合埋一齊全部嘅時候係咁嘅喎，原來哇，就睇到個大畫面係點 啊 ？OK， 咁啊，期待。快啲可以睇到你呢個 show， 因為我覺得喺現場 feel 嗰個感覺又會同你自己可能聽住 headphone 啊，或者屋企聽住收音機啊，或者你開住個電腦嚟聽，係兩種 feel 嚟嘅。 係啊，咁我最近都有做 live 嘅，即係網上直播啦。咁我哋 CoSA 都有做，咁就係叫做晚晚九三零。咁嗰個節目咧就每晚都有唔同啦，即係可能有四個唱，有時就可能一個，有時兩個啦。咁我就係星期四。同埋星期日呢就会打碟啦。咁我星期四打碟呢我就用咗呢个广东话之夜叫做。就係去满足一啲唔係听开 EDM 嘅观众。跟住呢令佢哋代入 EDM， 就係用广东话广东嘅旋律。咁就例如即係我会唱沙龙啊，我会唱海阔天空啊，我会唱一啲即係好多人识嘅，即係孤独探歌啊，浮夸啊，呢啲全部命硬啊，擺曬入去 EDM 個 beat 嗰度去唱。咁我就最近就研，即係覺得咁樣去 present 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幾易入口。即係好多人聽完咗之後覺得，咦，可以咁㗎原來，咦，有幾好聽喎。咁佢哋接受咗咯，因為我第一晚就好多都係打英文嘢啦。咁大家反而又唔識聽啊，跟住我就唉慘啦，咁我應該點做呢？我冇理由逼人哋啊，咁我不如開多一日就係全部都係廣東話啦，咁咯。 OK， 係啊，所以其實因為一路都知道你同好多唔同嘅歌手要幫我哋做 remix 啦，咁有台你都有一個係專係推介 EDM 嘅節目啦，都會喺入面做一啲唔同嘅 remix 啦。我都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 introduction 嚟嘅，即係大家知道，因為廣東歌好似少啲呢類嘅嘢，但其實大家知道原來喺。其实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等紧人去发掘啫，咁样。咁所以继续期待 DJ King， 嗱，而家听住你呢首 solo 嘅《进击的生命》啦，咁然之后就期待埋你嚟紧陆陆续续会派台同埋同大家见面嘅一啲系广东话嘅 EDM 嘅作品啦。 冇错。 OK， 今日多谢晒 DJ King。 好 ，thank you。 谢谢你 ，thank you。 好， 拜拜。 拜拜。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单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宽恕，这样发现没有是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 未放低睡眠。 或者损害公共财物。日本的紧急事态令延长至今个月底，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村香廉在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施的紧急事态令原定后日届满，政府决定延长三个几星期至今个月31号，适用的对象包括所有的都道府县。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昨日听取专家意见之后作出今次的决定，希望继续限制人与人的接触，防止病毒传播，以免医疗系统崩溃。报道又说，日本政府将会修订基本抗疫方针，部分疫情较轻的地区使用社区设施的限制和居家令可望放宽，亦都允许重启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动。另外，政府将会在全国范围容许民众到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将会根据今个月的疫情走势考虑之后是否进一步放宽限制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8点，跌1,034点，总成交金额1,040亿。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元，跌17元。阿里巴巴189.8跌7.2，友邦保险67.8跌4.15，中国平安77.95跌1.75，中国移动60.05跌2.4，汇丰控股38.6跌1.65，美团点评18.8跌3元，建设银行6.07跌2.5，盈富基金23.75跌1元。FIE 南方恒指7.97升6.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659，瑞士法郎8.041，澳元4.972，加元5.492，新西兰元4.692，欧元8.473，每百元对港元7.2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15。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01美元，卖出1,70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龙翔道嘅交通先啦。咁啊，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喺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因为之前有嘅汽车翻侧咗啊。咁现时一带咧就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龙翔道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啊，一带咧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咁所以都好塞车啊。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苏屋村，去荃湾方向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可以嘅话咧，揸车嘅朋友试下改路行啦。咁啊，因为呢宗交通意外影响个关系，太子道东同埋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去到联合道同埋窝打路道噶，因为呢宗交通意外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龙尾去到联合道；界限街去观塘嘅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嘅。咁另外咧，较早前这个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浪翠园对开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啦，龙尾喺丁九。咁所以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 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龙尾到理工大学湾位。咁另外都想要特别提醒各位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啊，去将军澳方向，去将军澳方向啦，左边线嘅左边最左边线咧，而家系由呢一个人手缴费通道咧改咗做自动收费通道，咁大家要留意啊！如果要用自动收费通道咧，要改用其他嘅通道先得噶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方向最左边嘅。最左边线的人手通道呢改了做自动收费通道，大家要留意一下。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嚟到呢个华语歌时段啦， 系啊， 系 好开心啊！因为今日咧，我哋 听唔出啦，哇！我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哋今日要讲一个， 多谢晒，下次再嚟过，拜拜。 我哋今日要讲一个咧社会学嘅知识啊， 系 好劲咧，系咪咧？系啦，因为我见我朋友 share 咗呢一段文章，我觉得哦，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咁原来咧喺一啲社会学当中咧，有一种嘅娱乐啊，叫做奶头乐理论。是真的是啊，又或者叫做 乳头那个奶头， 是啦，奶头落乳理论。你给我你教坏我， 我咩我给你教坏你啊，落乳你自己讲啊， 奶头落理论。 OK， 即是 nipple。 是啦，但是 就乳头落 是我知，但是 又或者可以 快乐、 啊、是啦，有些人会叫做奶嘴落理论。 OK， 系啊，其实都系嗰样嘢，就系讲紧咧 ，B B 喺度啊喺度喊紧嘅时候咧，你塞个奶嘴俾佢咧，佢就会安静。 哦， 系啦，咁呢个理论系讲啲乜嘢咧？系讲紧其实咧，当一个社会啊吓面对好多反对嘅声音嘅时候， 系、 其实只要政府提供啲娱乐俾佢哋咧，嗰啲娱乐。即係首先嗰啲娛樂係冇乜爭議性嘅娛樂，即係你呢個時候你俾一個政治嘅呢一個電影俾佢哋，咁梗係唔會啦，係啦。咁但係有一啲好安撫到你心靈嘅一啲 嘉年華啊咁 類似呢啲娛樂咧係可以令到係、可以令到大家忘卻咗嗰種要 viva 鬼叫嘅嗰個狀態，即係小朋友要喊啊要剩啊。 不過唔係個個政府識做啫嘛。 係啦，咁有啲人就會評論其實阿豆嘟就係呢個嘅作用嚟嘅。 哦，系、okay, 啦，即系嗰个 app 啦， 系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咧，佢有啲例子嘅，即系佢个娱乐嘅内容要系乜嘢，要系非常之肤浅， 系 易入口，易消化，甚至不排除入边有啲低俗性嘅。因为你普罗大众接受的程度，你不可以，我哋你讨论下哲学，讨论下人生，即系 even 你提供呢啲娱乐俾佢哋，都不是大众接受到噶嘛。 系啊，所以咧，我嗰日咧喺朋友屋企睇电视啦，咁然之后大家就讲起啊，大家而家睇紧边类型嘅电视节目啦，咁样样。咁啊，我哋嗰阵时又睇紧啲串流平台上面嗰啲嘅电视剧嘅、即系嗰啲咩美剧啊等等嗰啲啦。 冇错。 咁然之后我朋友话，其实都几好睇啊，点解？即系你睇翻香港好多电视嘅剧集啊、都仍然系用翻嗰一贯嘅模式。去到做嘅咧咁，咁我嗰阵时话， 咁好簡單啫。咁其實電視或者呢個係傳播媒介啊， 嗯、 其實都可以一個可以叫穩定人心嘅一個嘅好好用嘅工具嚟噶嘛。係例如你可以幫某一啲嘅行業，可以去到即係製造一個良好嘅形象啦，係啦。咁然之後你亦都可以就係冇噶，我呈現俾你嗰個世界觀咧，就是、所有都係咁簡單直接。我唔希望用腦去到分析某啲嘢嘅，或者去睇個劇情啊，唔係講時事啊，講緊劇情，你盡量唔使分析咁多噶啦。咁、 嗯、 你為咗令到你嗰個嘅水平一路維持喺嗰一個嘅狀態嗰度咯， 係。 咁即係我俾咩你食，你都覺得嗯 OK 啊，幾好食啊。 其實當中就係一啲咧好誒，嗰啲叫咩咧，好固定嘅模式，例如好人會有好報啦，即係你會覺得啊，佢好人都係會有好報，令你鋸啲啦咁樣啦。另外一種咧就係佢入邊一定要好多係情情塔塔嘅嘢。 所以咪每一個職業你都可以穿翻同一套嗰個嘅 戀愛嘅事情啦，即係一個兩個人同一時間愛上一個人，咁一個人會點樣揀咧？咁佢揀唔落我，佢就唯有離開嗰度啦，因為費事嗰兩個人難做啦。 係啦，就無論你擺喺一间饼店啦，电台啦，即系任何嘢，你其实都系嗰啲即系吓情情塔塔啊，你系追咗佢啊，佢又追咗佢啊，跟住之后我回咗你啊，跟住你原谅我，跟住我嚟喊啊，跟住我哋因为结婚啊，跟住无啦啦有个仔啊咁样啲啦，即系都系呢啲咯，系咪啊？ 我哋两个真系死白。 唔系咁，但系真系一种，我成日所以我就系话你睇多啲唔同类型嘅书又好啊，节目又好，电影又好，你令到自己谂多啲，同埋接触多啲嘢，咁人哋你就会有、人哋喂啲奇怪嘢你食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种嘅觉得，咩先？ 咩嚟噶？ 系啦，点解咁难？食嘅，起碼你要分得出啱唔啱自己食，同埋喺你嘅世界觀入邊難有冇難食嘅嘢？ 係咁樣啦，咁但係 難食唔係困難食嘅嘢喎。 係真係對你身體唔好啊！係 啦，嗰啲 對你身體 臭嘅咁樣，例如我哋嘅節目咁樣，即係咧，好污糟你哋咁。唔好營養， 講污糟主要係兩個主持， 係啦， 啲歌係好歌嚟㗎。 我讲翻你呢个系， 咁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我有少少我自己想提出嘅个观点嘅咁样。咁因为之前我哋咩成日打气歌啊、抗议歌啊、正能量歌啊、诸如此类啲歌咧，咁其实我觉得嗰啲歌咧，佢又 算系嘛？算唔算系？你觉得？ 嗱，我覺得我就係想討論呢個問題，就係到底屬唔屬於奶頭咧，或屬唔屬於一種奶嘴咧？係，我覺得其實呢個 moment 佢算噶。 算啦， 即系某程度上令你忘却你买唔到口罩，买唔到消毒药水，跟住或者就算面对翻唔到工咁样，又甚至乎有啲俾人炒咗咁样，就话俾你听有希望嘅，捱过去，我哋香港人唔会死嘅，即系呢一种嘅状态啦。 但系当然啦，我要讲翻就系、你唔系讲话可能系唱歌嗰班人本身你怀住一个咁邪恶嘅心态， 系啦， 诸如此类嘅。只不过系呢首歌本身你出到嚟嗰个作用，你点样去到解读同埋点样接受？ 又或者其实呢个奶嘴落理论咧，佢本身都唔系一个邪恶嘅嘢嚟嘅， 系啊， 即系佢个诞生，即系真心， 即系做观察咯， 系啦，即系好似核武啫嘛，即系你发明出嚟啲人如果唔系货。戰爭嘅話，佢本身其實係一種能源嚟噶嘛，即係你明唔明 講咩？核能啊，你唔好講核武啦咁樣。 係 啦，係啦，你講核能啊，唔該。 係啦，咁本身都係睇人類點樣去使用啫嘛。咁你呢一種娛樂，老老實實，即係你話而家日常生活點可能冇娛樂啫？咁呢個娛樂你係想好啦，我以一種麻痹人民，等讓佢哋忘記咗呢個政府做過咩壞事，以呢個出發點嘅，咁佢可能真係一種邪惡嘅方向嚟嘅。咁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嚇， 快樂唔係錯嘅，同埋。 系啦，咁我觉得都即系安逸生活唔系错啦，尤其是经过呢就嚟一年嘅时候，香港人对呢件事应该好有好深切嘅体会啦。我都系想平凡过日子啫，大佬。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又谂其实有一啲歌咧，佢真系本身佢有一种令你个人平静啲嘅状态噶。 有 系啦，即系佢本身可能冇任何目的嘅，可能只系个歌手一种自我嘅抒发。但系你听完嗰首歌之后，你可能感受到共鸣，你可能听唔明，但系就系嗰个旋律会令你有一种啊，我要放下，我要放下呢个世界嘅纷争，我要回避呢个纷乱嘅世界， 系 我嘅世界纯粹干净又自由。啊！我爱呢首歌，我爱我自己。I love the world， 即系呢一种啊嘛。 咁好多， 好多系啊。咁 嗰种好似做瑜伽同冥想嗰种功能啊。 我都唔得噶，即系瑜伽我唔会做啦。 咁唔系你中意嘅嘢啫，即系做一个比喻啫。 系啦，即系可能对于唔同人有唔同嘅功能就 系 呢一种啦。 食物都可能有呢只 comfort food 啊，咁 啊系啊，打边炉啊， 呢种 comfort song 咯。 系啊，我见到啲水滚啊，汤底滚我就好开心噶啦。 讲翻未啊？ 讲翻啦，今日呢首歌啊，嚟自阿二娘嘅一首作品啦。咁其实基本上。我谂啊，有边一首歌可以令我忘却呢个世间嘅纷乱同埋烦嚣咧？我真系第一下三秒钟之内俾到嘅答案就系、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嚟自阿二娘嘅作品，歌曲名称咧叫做《Forever Young》。

呢首歌直情系连嗰个嘅编曲都系有嗰种呵住你暗你瞓啊嗰、一种感觉嘅， 系叫你唔好咁伤心咁难过咯。咁我真系觉得啊，好中意呢一首歌，即系呢一首歌听完之后咧，你会有种默默想流泪，但系流泪得嚟，流泪之后你会情绪得到释放嘅嗰种嘅感觉啦。咁样，阿二娘啊，垂直活着，水平流恋着，钻石当中嘅呢一首歌，嗰、个名称叫做 Forever Young。 OK， 好中意做咩？ 冇喎，喺度諗緊有冇呢啲咁嘅歌係喺我心目中嘅 library。 冇，你本身你份人就唔會冷靜啦。 應該唔會嘅。 係，份都冇平靜一 拍。佢啱播啲最 hard rock 嗰啲。哇！嗰啲。 其實除咗呢一首歌。歌曲本身咧，好難唱，超級難唱嘅一首歌。我記得佢有上一個台灣即係音樂嘅 YouTube 上邊 YouTuber 去同佢解釋呢首歌咧。佢話個 YouTuber 本身都係唱歌比賽出身啦，跟住佢話哇，因為你聽到嗰個 young 嗰個位咧，個共鳴位不斷要自己好順好滑地前後轉咧，哇真係好難啊咁樣。但阿二娘本身真係好識唱歌，佢話係難嗎喺後吧嗰啲咧，就可能憎好轉啊聽到。做咩？ 所以首歌本身很好，不过你睇唔好睇啲访问咯。 系啊，冇睇啲访问咯咁样。但其实呢一首歌咧，嗱，即系其实喺台湾都得到很好嘅一个嘅评价啦。咁样，但系俾人唔同嘅歌手退歌退咗三次噶，即系冇人中意呢一首歌。 啲命系咁。 系啦，咁于是乎又去翻佢自己手上做一个自己嘅演绎啦。咁样。咁其实令我觉得好感动或者好有疗愈嘅咧，除咗呢首歌本身，都推荐大家去睇个 MV 嘅。 系。 个 MV 嘅拍摄嘅导演咧系余正平， 系 啦，即系咁，我觉得喺佢嘅镜头底下，人同人之间嗰种关系啊，咁我个 MV 内容本身就系发现唔同年龄嘅人。當中嗰種相處、嗰種喜極而泣、嗰種嘅為咗未來共同努力嗰種嘅決心、嗰種嘅表情咧，我覺得係拍得非常之非常之令人動容嘅。咁同埋黑白色調嘅，唔知點解即黑白色調咧冇乜顏色嘅時候，你會有一種好想好好珍惜佢嘅嗰種嘅感覺。係啊， 而、okay、家 推薦大家去睇下。 係啦，嗱，所以調翻轉就我諗有咩歌係曾經令到嗱睇 show 聽歌聽到會流眼淚咧？我試過有啲歌手會得嘅。陆海同好多歌我都得嘅，系啦，但系然之后我就咁听歌，然之后会有嗰种嘅感觉咧，我就得一首《苏花》我试过， 系 啦，嗱我唔计系即系近呢大半年，即系有好多歌系讲喺香港嘅情况啦，咁嗰啲有阵时会即系哇有种，有种会听到滚滚地嘅， 尤其是你身处当下嘅时候，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但系有一首咧，我嗰阵时曾经试过，咦系，哇好 dramatic 呢单嘢，咁凌晨三点，当你谂起一个过咗去嘅一个人。跟住然之后嗰一件事 过咗去，佢唔系死咗，佢 唔系死咗，系啦系啦系啦。突然间你谂翻起，你就发觉，咦，原来你有阵时啲情绪好得意噶嘛，即系当刻嗰件事发生嘅时候咧，你未必即刻有嗰种情绪嘅，但系无啦啦隔三年之后咧，无啦啦突然间涌出嚟嘅。咁嗰一首歌听完之后咧，我 loop 咗五次，之后就得到呢一个嘅抒发啦。 但系有喊噶嘛？ 有啊！哇，佢情景哇，嗰啲屋企人喺屋企喺隔篱咧，我唔可以听到咁样。 快啲播歌啦！唔想听你再形容我 件事，亦都唔知点解嘅，系咪歌词定系咩咧？唔知，可能系成件事个 chemistry 啦吓。 我觉得好多香港人对呢首歌都有嗰种感觉。 系啦，林忆文啊，《无忘花》。 如果失重两肩，感慨万千，太累没法开入面。你能让眉头积雪落到我手心里，无忘花又再现。我清楚你的心，一切弱点，有谁让你数心跳？随年转口，换你会赠一吻，度四季于一笑。花田遇上了春暖，花瓣下雨洒风中。千千回，就放开秋色掩面。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超过六个月未能选出主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寻求外间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和孙正乾的意见。根据立法会的文件，资深大律师认为在新任主席尚未选出时，现任内会主席李慧琼应该具有内会主席可行使的所有一般权力，以处理内会一般事务，直至选出本年度新主席或至现届任期完结为止，以较早者为准。但由于他获提名候选新主席，因此无权主持为选举主席而开的内会会议。外间资深大律师的意见亦提到，已经超过六个月未选出新任内会主席，现任主席必须承担持续的职务和责任，确保内会不会因为主席选举问题而过度延误，以致工作受不适当的干扰。法律意见认为目前情况属前所未见，李慧琼可以召开会议处理内会事务，特别是急切或者重要的事务。建制派议员认同外间法律意见有关立法会内会事宜的分析，要求内会主席李慧琼尽快召开会议处理积压事务。新民党叶刘淑仪表示，主持内会会议的郭荣亨已用了超过六个月仍未选出主席，期间处理大量与选举主席无关的程序，而反对派议员多次表明要瘫痪内会去阻碍国歌法审议，认为内会主席现时已有足够的理由行使权力，尽快恢复内会正常运作。郭荣亨就认为外间法律意见无助解决立法会的政治问题，无清楚理据显示要全面采纳外间法律意见，而摒弃过去六至七个月所理解的议事规则的和法律意见。他认为外间的法律意见反映两名的资深大律师不清楚立法会运作，又说不能预计星期五举行的内会会议会发生什么事，希望不会出现双包会议，强调自己会根据议事规则主持会议。港铁调查有观塘线列车早上怀疑信号故障，列车回厂检查。港铁表示，一列观塘线列车早上8:45在黄埔站开出之后，车长发现运作不顺畅，怀疑是信号系统故障，将列车驶至何文田站落车，列车之后驶回吊车隧道。处理事故期间，观塘线列车整体行车时间延长5至10分钟，到早上9:30回复正常。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会见记者期间，双手一直放前，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放在身体背后，也都没有手震。有记者问他健康情况，聂德权回应说上次报道之后才发现手震，已经问过医生的意见，自己身体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3点，跌1029点，总成交金额1096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蚊跌17蚊，阿里巴巴189.7跌7.3，友邦保险67.9跌4.05，中国平安78蚊跌1.7，中国移动60.1跌2.35，汇丰控股38.6跌1.65，美团点评100.7跌3.1，建设银行6.06跌2.6，盈富基金23.75跌1蚊 ，FIE 南方恒指7.97升6.2。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75，瑞士法郎0.964，加元1.411，人民币7.064，英镑兑美元1.245，欧元兑美元1.094，澳元兑美元0.641，新西兰元兑美元0.605。港金现价报157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86美元。卖出170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龙翔道的意外事故先啦。咁啊，较早前龙翔道观塘咧，喺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事故，咁啊，曾经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咁啊，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现时嗰段嘅龙翔道观塘线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咁啊，以便咧就处理嗰个翻侧嘅车辆噶。龙翔道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要处理嗰架翻侧嘅车辆，所以而家去观塘方向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龙尾去观塘，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去荃湾嘅龙尾去到虎山道附近。咁啊，揸车嘅朋友暂时改路行啦，唔好用龙翔道去观塘住啦，因为咧暂时嗰段嘅龙翔道观塘线黄大仙中心对开咧系要临时封闭嘅。去观塘龙尾塞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咁亦都因为呢宗意外事故影响，太子道东同埋界限街去观塘咧都系多车嘅。界限街个龙尾去到其实过咗啦，过咗窝打老道噶，咁啊尽量改路行下。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就比较多车啲。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喺丽港城对开嗰段咧就多车噶，龙尾去到天后庙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6.8至96.9。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于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时间来到下午的4:44，回来阿琼部分的骚动音乐。第一首歌揀嚟阿 Jam 邓紫棋之前播内第一套电影唱嘅主题作品《后会无期》。首歌讲嘅就系你都估唔到，你同呢个人讲嘅再见啊，真系你哋呢一世人讲嘅最后一句说话。的而且确，人生当中就系充满咗呢一啲嘅无常啦，亦都希望我哋因为呢啲无常而学识好好珍惜。跟住落嚟呢个故事想同你讲嘅系，即使好好珍惜，但系有啲人都系冇办法喺埋一齐嘅故事嚟嘅。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揀嚟嘅系一首翻唱嘅作品，翻唱之前李宗盛曲词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主唱嘅有艾怡良同埋梁静茹两位天后嘅合作。而呢一首歌咧，佢哋系受到邀请，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啲长距离嘅同性伴侣之间冇办法一齐嘅各种嘅无奈同埋痛苦。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熟悉的角落，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 词都有李宗盛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版本是艾怡良和梁静茹合唱的翻唱版本。好多人都唱过这一首歌，而这一首歌我觉得不同人唱是有不同的故事的。另外想介绍你看个 MV。个 MV 除了是真实的故事改编之外，在它背后都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思考的说话。 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抹些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 来自田福恩日常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就叫做日常。刚才讲到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个 MV 当中呢，有一句说话叫做你的日常正是其他人的无常。其实个意思就是讲到我们都未必那么珍惜的一些很平淡的日常生活，可能正正咧就系其他人咧求之不得嘅天堂一般嘅生活，可能好多公司啊或者同学咧已经开始正常翻工翻学啦，系咪啊？唔知道你嘅生活有冇回归一切正常嘅日子咧？ 我感觉不到迈过，回到一个人的家门口，打开所有。所有的门，喇叭开很大声，这一对我们已经忘了挫折，也早已忘记了曾经渴望过什么。我就像墙壁上的时钟，一直在转圈圈，在看不见的路的迷雾里，你 的生长里没有我们，已经不再天真，却也不甘心了，曾经属于你们。我就像墙壁上的时钟，一直在转圈圈，在看不见道路的迷雾里，你越来越远，把心磨了边，交给了世界，留给自己一张不痛不痒的笑脸。我就像荧幕上的光点，一直在转圈圈，困在生命的圆环路口，忘了自己是谁，绕过了一圈又过了一圈，才发现所谓的终点不是终 跟你台湾乐队翠乐团的歌曲《转圈圈》。刚才我首歌想讲的就是生活就好像不断摇呼拉圈这样重复进行。另外在生活当中呢，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情绪是成日伴随着我们的，就是叫做多愁善感。今天最后一首作品跟你有魏如萱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歌名好长啊，叫做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当你的碎玻璃和铁话递给我时，我就不再假装我是没有疼痛的信仰。等夏天来临后，我就能回忆不曾被你撕碎的衣裳，捧着的这么鲜血的鲜亮， 你的吹轻易给你，等价报酬的微笑。